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章。以色列家，请听上主对你们说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：你们不要学走异民的道路，不要畏惧天上的异兆，这是异民所畏惧的，因为这些民族所敬畏的是虚无，是由森林砍来的树木，是匠人用斧制的作品，装饰上金银，用铁钉铁锤钉住，叫它不摇动，像胡瓜园里的草人，不能言语，常需要人搬运，不能行走。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它不能害人，也不能施救。上主，没有谁相似你，你是伟大的，你的名大有德能。万民的君王，谁能不敬畏你？这是你应得的，因为万民中所有的智者和他们所有的王国中，没有谁与你相似。他们全是愚昧无知，他们的教义全是虚伪不实，他们只不过是木偶，是由塔尔史士采来的银打成的薄片，是由敖菲尔采来的黄金，是艺人和银匠的制造品，穿的紫锦红衣都是工匠的作品。只有上主是真天主，是生活的天主，永远的君王。他一震怒，大地便颤栗，万民都不能抵受他的愤怒。上主以自己的能力创造了大地，以自己的智慧奠定了寰宇，以自己的才智展布了诸天。他一声号令，使天上的水怒嚎，使云彩从地极上腾，使雷电霹雳造成豪雨，使暴风从他的仓库出发疾驰。人都要自觉愚昧无知，每个银匠必因自己的雕像感到羞惭，因为所铸的像只是虚无，没有气息，是虚无，是愚弄人的作品。惩罚时期一到，他们都必要灭亡。那位做雅各伯产业的与他们浑然不同，因为他是万物的造主，以色列是做他产业的支派，他的名字叫万军的上主。你这被围困的城池，快从地上拾起你的行囊，因为上主这样说：看，这一次我必要远远抛弃这地的居民，磨难他们，使他们觉悟。唉，我已遭破坏，我的创伤已不可治疗，但我仍想，这只不过是疾病，我还能忍受。我的帐幕已破坏，我的绳索都已裂断，我的孩子全已离去，不复存在，再没有人支搭我的帐幕，张设我的帷幔。为民牧者既然愚蠢，不寻求上主，为此他们一事无成，羊群都已四散。听，有个音讯传来，将有大骚动从北方而来，要使犹大的城邑荒凉，成为豺狼的巢穴。上主，我知道人的道路是不由人的，行走的人也不能随便操纵自己的步伐。上主，你惩戒我，只好按照正义，不要随你的愤怒，免得我归于乌有。愿你对不认识你的义民和不呼求你名的宗族发泄你的愤怒，因为他们并吞了雅各伯， 毁灭破坏蹂躏了他的住所。